一天。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齐军的小说《七月的哀伤》的部分内容。在文学说大清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京白》。 《七月的哀伤》讲述一位饱读诗书的军官的两个遗孀和他的两个孩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在昨天我们欣赏的第三部分中，二太太收养的孩子云帝因为受二太太的责罚中暑而死。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第四部分是讲述云帝的丧事，家人散去的悲凉结局。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阿娘没有再来城里，仍旧是玉姨和我伴着云帝的棺木乘小船回乡下。阿娘在部头接我们，她哭得双眼红肿，脸也浮肿。她对我们没有一句盘问，只告诉我们已看好青云庵后面的一块地，暂时停放云帝的棺木。我们随着他送棺木安顿在两块石凳上，烧了点纸钱。此处荒草蔓延，去无人迹，只有寺后飒飒的山风阵阵吹来。阿娘穿一身黑旗袍，头发乱蓬蓬的，她仍撑着她那根拐杖，背显得更余履，好像拐杖都撑不住似的。我上前扶着她说，回家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他。他忽然大哭起来， 云云，都是我害你的，我不该一天到晚骂你，我不该罚你跪在太阳地里的青石板上。云云，我害死了你，我对不起你。别哭了，这是天数，怨不得谁的。死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云姨边说边哭。 他喊你的，他说以后听话了。云云，我怎么对得起你爸妈？你来我这里，我一天也没有对你好过。云云，阿娘，过去的不要再提了，你对他没有不好。 天色黑下来，山风吹起了纸灰，飘落在云帝的棺木上，也飘落在我们的身上。我悲切地喊了声，云帝，我们先回去了，你安心在此吧，我们会来看你的。 我与玉姨扶着阿娘走进青云庵休息。阿娘沉重的身躯落在一张大竹椅里，她看去是如此悲伤困顿，再没有那副唯我独尊的倔强神情了。她这副神情是逐日逐日消失的。爸爸去世以后，她就显出独立支撑的吃力样子，然而他仍不时地暴躁地责骂下人， 无论做什么事，他总不认错不认输。可是现在云帝的死使他忏悔了，痛哭了。我相信他内心所忏悔的不止这一件事，他一生铸下了多大错，造成了多少人的痛苦，如今这些痛苦好像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看起来像不胜负荷，屡屡的要倒下去了。他握拐杖的手在颤抖，泪水从他肌肉松弛的脸颊滚下来，滴在他西旧的黑旗袍前襟上。我在身边劝他说， 阿娘，回家躺躺吧，时候不早了。 扶他上轿以后，我与玉姨一路步行回去。天色已晚，稻田里阵阵秋风吹来，一带寒意。我们在狭窄的田岸路上一前一后地走着，稻禾上不时有蚱蜢飞跃而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到九月就可以收割的稻禾都已经渐渐成熟，穗子迎风摇曳着。玉姨叹一口气说， 又快到割稻季节了，云月是最喜欢帮忙割稻的，捧稻草拾穗子，每回我做好点心都是她送到稻田里的。玉姨，别再想了，越想越难过，我真担心我出门读书以后你怎么办呢？大小姐，我已经想好，也已经决定了。 你打算怎么样？ 我想搬到那座庵堂里去住，陪伴云月。她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庵后面，会害怕的。 千万不要，玉姨，住在那里太寂寞了。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从你爸爸去世以后我就有这个打算，现在云云也死了，我已经什么指望都没有了。 不能这样，我绝不能让您去住庵堂，孤孤单单地过一辈子，等我读完书会请你住在一起的。 那日子太远了，大小姐，再说我也不愿累你，这些年我已过惯了冷清的日子，索性让我去那儿倒好。大小姐，你替我对二太太说一声吧，她不会让你去的，她也很寂寞，现在她是真正只剩下一个人了，你们要在一起做个伴儿才是。你不知道，两个寂寞的人不一定合得来。我没什么话好跟他说，他也不会跟我谈心事的。 你如果一定想去陪云帝，我和你去住一个时候，等我出门了你就回家来。 不，要去就不回来了。请你跟二太太说，为我付点钱给庵堂里，我就可以一直住下去。 云姨，你还这么年轻，你以后会有好日子过的。 没有了，云云都丢下我而去了。 玉姨，如果我能不出门读书一直陪着你该多好。 你对我这么好，我会念经求菩萨保佑你的，以后寒暑假回家只要来看看我就好了。 我知道在玉姨极度悲伤之余是无法劝慰她的，何况我自己的悲痛也正不减于她呢。 走到门口，在苍茫的暮色中，我看见大门上的门神画像颜色都已一片片剥落了，门神腰带上的玻璃亮片都缺了好几块。记得云帝曾淘气地挖下那些亮片来玩，还挨过阿宁的打，可是云帝也常常用红绿玻璃碎片与树胶把它补上去。现在这两座门神像将要冷冷清清的没人理会了。走进大门，就看见那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走道， 当中那块原地罚跪的大青石板在暮色中还泛着苍白的光，可是现在不是炎热的中午，太阳早已下沉，月亮快要上升了。那是七月中旬惨白的月色，照得青石板寒冷而荒凉。入夜以后，玉姨和我都不能入睡，菜油灯的灯花如豆在大而幽暗的屋子里摇晃。我翻来覆去地想，如果我出门读书以后，心里将永远挂念着两个人，一个是撑着拐杖在这幢暗洞洞的老屋中一个人摇来晃去的阿娘，一个是孤零零地坐在青灯古佛面前敲着木鱼青盘的玉姨。好了，朋友们，齐君的小说《七月的哀伤》我们欣赏完了。从艺术技巧上说，这部分有精彩的静态叙述，文中的三位女性，一个是撑着拐杖在这幢暗洞洞的老屋中一个人摇来晃去的阿娘，一个是孤零零地坐在青灯古佛面前敲着木鱼青盘的玉姨，将阿娘和玉姨落寞悲凉的结局定格为两个特写镜头，而我则要远去他乡求学。从思想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出封建大家庭对人的摧残，在五四以后的作家中写了这类题材是很常见的。齐君生于1917年，他的笔下常常写到大家庭的伦理关系，比如后来改编为电视剧的《橘子红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七月的哀伤相对来说篇幅较短，人际关系也没有那样复杂，但是依然表现了这个主题。文中云帝的死亡悲剧是他的养母家族中的女主人二太太一手制造的，而制造悲剧的二太太也是悲剧的受害者。家中没有了男人，不曾生育的太太不但要过继个男孩继承香火，还要格外严厉地对待他，以示权威和公平，不这样二太太就要遭到非议，而这样做了又没有把握好度，一条小小的鲜活的好几个人唯一取暖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二太太的悲伤是真实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二太太与三太太的矛盾更是封建家庭绕不过去的矛盾。三太太年轻守寡，丈夫死了，云帝死了，我也要离开家了。她深知自己与二太太之间的矛盾不会因为两个人都寂寞就消除，对于自己与二太太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她是不愿意面对的，所以宁可去守着青灯古佛任生命枯萎。这样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封建制度的悲剧。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五四运动要反封建，要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要让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说齐君的作品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是很有价值的。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京白》。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现在除了说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话了，虽然未免有点可惜，可我估摸着他们也是不得已。您想啊，现在北京城扩大了多少倍，两湖两广陕甘宁，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数民族了，要是把话说纯了，有多少人能听得懂呢？印成书还能加个注，这台上演的台下要是不懂没人乐，那不就砸了吗？所以我这篇小文也不能用纯京白写下去了，我得花搭着来。花搭这个词儿，作兴就会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话掺着来。京白最讲分寸，前些日子从南方来了位愣小伙子来看我，忽然间他问我，你几岁了？我听了好不是滋味啊，瞅见怀里抱着的手里拉着的娃娃才那么问，稍微大点上中学的就得问十几了，问成人多大年纪，有时中年人也问贵庚，问老年人高寿。